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887集，贴心臣子。 之后幻子在下，九叔依然获胜，杀了莫勒一个片甲不留。父皇说他胡闹没礼貌，谁知九叔还不放人走，依然是残局。跟他再换过棋子，还说了一句，不拿出真本事别想离开皇宫。 赵普不像是不顾人家死活的类型，以他的精明干嘛不放莫勒走？ 笑他没胆量吧。要论处境，比莫勒更应该韬光养晦装傻充愣的是九叔才对。父皇就在身边，就这样九叔也敢跟莫勒来场真胜负，莫勒却是退退缩缩，九叔笑他没种呢。 这对莫勒也是莫大的刺激吧。 王琦性格耿直，觉得简直奇耻大辱。 第三局的时候，莫勒忍不住了，开始动真格的了，本性显露，父皇脸色就难看起来了，他爹更是脸都白了。 那结局呢？ 那一盘莫勒还是输了，可九叔还是跟他换子接着下，又三局。莫勒最后本性尽显，但还是输个彻底，表情很是懊丧。那大概是我头一次看到他脸上出现微笑之外的第二种表情。 众人都忍不住感慨，赵普从小就是修罗，三岁看到老啊。 这样莫勒还是被放走了？ 当时先皇眼中已经有杀意了，不过在一旁观战的皇上说了一句话。 众人都看赵真，那意思你说什么了？陈公公看了看赵真，赵真一耸肩，陈公公就笑了。 皇上抓住九王爷去吃饭了，说一般水准而已，这样的满大街都是，有必要下这么久吗？ 众人都眯着眼睛看赵真，那意思给人家致命一击的原来是你。 首先朕说的是实话，的确棋艺只是一般而已，九叔当时的棋友多了去了，包相太师都是能跟他下一天的人。 众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，包大人就算了，原来太师也可以。一边庞玉也摸着下巴歪头。 我爹会下棋吗？ 太师这草包装的，连亲儿子都拿他当草包了。 其次吧，朕这话是说给父皇听的，他杀不杀莫勒朕不感兴趣，只要他别害九叔就行了。 那这句话怎么就打消了皇上害九王爷的念头了？ 王琦和欧阳纯华都是直肠子，没明白，庞玉一撇嘴给他们解释。 莫勒虽然不说有多厉害，但是也不是弱鸡，皇上的意思是告诉先皇，这样的人呐、多了去了，杀一个莫勒又能保住江山不丢吗？留下能赢他们的九王爷才是保住江山的关键 啊。而且莫勒用尽全力也没赢了九王爷，这其实也算是保住他的命吧，毕竟皇上也了解他的能力了，更放心放他回去了。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其实早在莫勒之前，西流国剩下的那些人还有莫勒的父亲早就与白姬有勾结，并且筹划卷土重来了。九王爷当年这么折腾那莫勒，也好似是有点敌意。 众人都点头，赵普的行为的确是有些敌意。 怎么会没有敌意？西流国是两次都企图偷袭我国国土的人，当年他们全军覆没完全是因为意外，谁都曾想不到会突然冒出一个黄月灵和史上最强的河邦水盟。 可谓是老天保佑。可是现在江山换代，黄月林还在，水盟却已经解散了，剩下的只是普通的渔民和一些小门派，以及刚刚建立不久的水军。他们是看准了时机而来的，就算不是莫勒，换成任何一个人，这场仗也会打起来。 说着，赵真看了看八子和吴梅。 不同的是，这次西流国学聪明了，懂得借刀杀人了，利用八族列岛的仇恨来作战。可那仇恨，起因也是因为他们策划出来的骗局。 说了半天，白姬挑拨前朝皇帝灭八族，然后莫大人和白姬勾结，利用八族留下来的人马组成军队养育长大，反过来面送给他们先祖报仇。可说白了，报什么仇啊？是利用人家夺江山而已的。 赵兰拿着橘子小声跟庞玉说着，庞玉对丫头直摆手，那意思你就别补刀了，再说那八人要自尽了，认贼作父好几代。而此时处境最尴尬的是吴梅，八子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大家站在一起莫名感觉就有些变了。这老太太从小将他们养大，这点没变，但养大他们的目的呢？是娘还是狼？真相一旦揭示，一切都变了滋味。 皇上，既然知道了莫大人的身份，要不要通知王爷？ 赵真点点头，众人都看殷侯，殷侯望天，他又要跑腿了。正说话间，有人来禀报赵真，说是博阳王去大理寺投案了，将星月楼、白姬以及星月楼的人屠恶虎岛这些事情都交代了，大理寺卿全部记录成卷，送交皇上过目。赵真接过卷宗，打开看了看，被气笑了，摇头示意那报信的下去。南宫也看了赵真顺手递给他的卷宗，皱眉。 博阳王将罪责都推给了星月楼、天宝堂、四合帮这些江湖门派，还有自己的属下推了个一干二净啊，还要自己动手清理门户，灭掉那些心术不正的江湖门派，替皇上分忧。 赵真摇着头指了指庞玉，最后一摆手转身回书房了。众人都没明白怎么回事，面面相觑，包岩抱着胳膊斜眼瞧庞玉。 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啊？ 怎么了这是？ 博阳王这一下把所有江湖人和属下都得罪了，众叛亲离是坐实了，江湖人讲义气的，博阳王一把年纪了，如果自己扛下来，事情反而容易平息。毕竟现在这个世间最大的敌人是莫大人，不是翻旧账的时候。博阳王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装糊涂。首先，皇上念在他对先皇忠心，又年事已高，可能会从轻处理。可这下那帮江湖人和他的属下必定来个你不仁我不义，一起指证他，两败俱伤已成定局。而且这事情一过，江湖必定闹大，到时候人尽皆知，皇上想保都保不住他。博阳王要做最大的冤大头了。他既然是忠臣，真的要做一世忠臣，连先皇的错都一起扛了。他这是自己玩死自己，估计啊是被人骗了。 谁骗他？ 众人都纳闷，觉得好手段。陈公公看了看庞玉，众人也都看庞玉，那意思你骗他呀，这么出息。庞玉嘴角直抽，抱着胳膊斜眼看众人。 蠢不蠢？谁有这个本事拿博阳王当猴那么耍？不止要他承担所有的罪责，还搞了他众叛亲离，身败名裂，遗臭万年，自然是我爹。嘿嘿，这会儿没准博阳王这老糊涂还感恩戴德，谢我爹的救命之恩呢。 殷侯也心中有数，太师这招高了，这才叫拍马屁不着痕迹。 为君分忧还不让君为难，简直体贴入微。赵祯本来很为难，一方面是几朝忠臣，不管他干了什么坏事，但毕竟里头有先皇授意，怎么处理都不好，交给包拯绝对都宰了，可这难免伤了其他老臣的心。但是另一边又是八族遗孤，不给他们报仇道义上说不过去，这冤冤相报要怎么结束？谁知左右为难的时候，那忠臣突然自己跳出来说，我作死呀，我就是作死，我自行了断好了。赵祯当然乐得让那帮江湖人和伯阳王先自相残杀，最好杀个你死我活的，他再收个尾就行了，对八族和天下人都好交代。不用猜，太师这会儿估计连白绫和毒酒都给伯阳王准备好了，先让伯阳王弄死那群江湖人，将功折罪，结果狗咬狗，搞得天下人尽皆知。最后伯阳王千夫所指中自己了断，还要尽一个忠臣的职责，揽下错处，承担骂名，表示当年自己骗了先皇，愧对列祖列宗什么的。于是八族的仇也报了，百姓唏嘘不已，赞叹赵祯是个好皇帝，中原与八族都其乐融融，开始新生活，以后你好我好大家好。赵祯什么都不用做，吃饭喝酒睡大觉，等着好消息就行了。不管曾经流过多少血，过去了就过去了，反正脏的不是皇帝的手，天下太平才是赵祯想要的。太师这是多好的臣子呀，谁当皇帝不想要一个这样的草包在身边？顺带的，太师自己也爽了，谁动他儿子，他就让谁灰飞烟灭，连渣都不剩。伯阳王一辈子的忠臣，临死却成了个笑话，简直心狠手辣。这会儿真正在笑的应该是弟弟的先皇，瞧着亲家挑的多像这女婿，庞妃得宠是有理由的，不止赵祯宠，太后也宠，实在是他爹太会做人了，没办法。英后摇着头决定去给赵普送信，顺便跑去楚州府看看自家可爱的外孙。这皇城无论过多久都是人吃人的地方，太没劲儿。殷侯跑去开封府，将搭了灵堂还念经的无沙和尚揪出来，丢去了皇宫保护皇帝，自己带着小舞借了白府的画舫，悠哉悠哉去楚州府找外孙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